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清历史潮流，停止操弄接台议题，不要在错误和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受到历史惩罚。在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持续为广东带来寒冷天气，同时位于广东内陆的晴空区正逐渐向南扩展。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寒冷，非常干燥，初时多云，听日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转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8点，升30点，成交金额25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5点，跌20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1蚊，升18蚊；中移动43.9，升2.4；阿里巴巴221蚊，跌3.2；吉利汽车32.4，跌0.5；海底捞63.05，跌5.15；中芯国际25.3，升3毫；美团309.6，跌8.4；小米集团32.05，升1毫；盈富基金28.12，系升1毫；中海油7.16，升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5，英镑10.476，瑞士法郎8.741，澳元5.982，加元6.083，新西兰元5.582，欧元9.452。每百日元兑港元7.4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519。港金现价报1712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3美元，卖出1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屯门公路去元朗咧，喺青龙头嘅豪景花园段快线啊，头先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虽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嘅，龙尾到深井啊。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龙头段，之前因为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咁但系多车，龙尾排到去深井。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都系多车啦，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畅顺，东九龙走廊过海都正常嘅，系尖沙咀线多车少少，龙尾喺芜湖街。九龙区嘅路面咧，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联合道至打鼓岭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噶。新界咧，港珠澳大桥仲系有强风措施，强风措施噶。港珠澳大桥嘅连接路啦，同埋主桥咧，行车线嘅行车时速咧都系减慢咗嘅。咁如果大家系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请留意翻啊啲路牌指示，咁啊行车时速系慢咗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横跨不同年代、展现不同风格的33位男歌手，当下他们同样关注十大中文金曲男歌手金银铜奖，会是他们当中哪3位获得呢？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unes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CIBS 教育是有教无类，春风化雨，仁爱满校园。 我不相信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反而相信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家肯相信这件事，要给机会他们的话，一定识飞。 中学生工业革命 STEM 不是只是砌个机械人，最重要是社会上的问题可以用科学，你可以用知识去解决。 更多教育题材节目尽在 CIBS。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前身是举版46，今日华丽变身成为英版46，名字也都取材自东京六本木的英版道。今次英版46 Nobody Force 推出的时间已经能够成为公信党以及日本 Billboard 的 Number One。 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akura Saka 46 Nobody Force。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英版46 Nobody Forc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月11日啊， 星期一，快嚟骚动音乐，有波盛，有严琪。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咧，非常之多片睇，欢迎大家上去一齐笑波盛。做咩啫？ 笑波盛、 啊，系啊，你系主角嚟噶，好荣幸啊！ 我为咗啊，嗱，今日 recap 少少上个星期五嘅金曲大恶霸咧，我又蝉联呢一个输家嘅宝座啦，咁所以严琼亦都将佢度身为我订做一个惩罚咧，咁啊，只见得淋漓尽致，咁喺我哋骚动音乐嘅 IG、Facebook 咧都会见到嘅， 系， 咁为咗证明咧，我真系好重视呢一个惩罚咧，咁啊，惩罚就系阿琼准备咗好多工具帮我去游呢个指甲油啦。佢仲真係帶埋一個嗰啲紫外燈機嗰啲咁樣嘅嘢 翻嚟幫你照手啊！ 係啦，咁所以我話我嗰個尊重嘅位置就係我到今日我都未落嘅。 我想話，但係其實好詭異，即係譬如我見到波盛揸筷子撩鼻屎，都係用嗰幾個非常之 colourful 嘅指甲嘅時候，我內心成日都有一種戚戚然啊！就係、是、我拍檔真係變態，即係好有種咁嘅感覺。 明明呢種變態由你去塑造嘅啦！ 啊，好開心啊！多謝你啊！ 咁我已經決定咗一路留嘅啦，留到佢自然甩為止嘅。同埋因為喺嗰段片大家見到咁，我日查完之後都應該要影翻啲相留念噶嘛。 係。 咁就模仿咗啱啱出大碟超級大碟嘅張敬軒裏邊。佢嘅专辑里面啲相好靓啦，其中一张咁。 冇错， 我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呢个指甲未甩之前，可以见到佢本尊，然后俾佢睇。 我觉得其实何必呢，难得见到张敬轩之后俾佢睇啲咁嘅嘢咁样。 咁啦。 係呀，咁仲有另外一条片呢，就係波胜啊模仿呢、這个都系张敬轩先生啊新出嘅呢张最新嘅超级大碟当中嘅一啲呢非常之精美嘅照片啊。咁大家可以睇到啊，真系就地取材啊 ,low cost 嘅 cosplay 系非常之不得之了㗎吓，大家欢迎上去一齐我哋笑波胜。 咁除咗睇片之外，亦都出咗个 post 噶啦，已经呢一个 post 我哋今日啊六点钟之后嘅，我真系恭喜你啊！最新一期中文嗰个龙虎榜嘅排名咧，已经摆咗上去，咁啊，大家想去打俾榜上边一位音乐单位咧，咁啊话俾我哋听。 大家真的要用力许愿啊，因为许愿之后是真的有机会成真的，我们香港人很信这件事的嘛。如果不是为什么你看每年这个黄大仙投注香争崩头就是这解咯。 是啊，同埋想我们问他什么呢，大家大力啲话俾我们听，除了 like 之外留言啊。我们会睇的。 是。讲返呢几日啦。 好啊。 呢几日我想呢几日大家的主题呢都只有两个字嘛。好冻啊，咁样啊，唔系咩？啊，三个字咯，系 好冻咯，系、啊、寒冷天气警告有生效嚟噶，强烈季候风信号有生效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有生效啦，得十度啫而家。 系啊，同埋相对湿度系得嗰42%啊， 所以系围绕住呢一 个， 我谂呢一个嘅 weekend 系尽量减少自己嘅喐动啊，唔想消耗自己体内嘅一啲热能。 我想问，喺过去嘅星期六日，系咪全香港人都一定打过边炉呢？ 我冇， 你一次都冇打， 冇 类似咧，譬如羊腩煲啊、佛跳墙啊、盘菜 都冇乜胃口， 点解啊？ 因为好冻，好似要食嘢要消耗能量去咀嚼嘅感觉啊！个人懒咗，即系嗰个人嘅动力低咗好多，必须承认。 傻咩？冻嘅时候，我人生当中就得两件事咋，一系瞓，一系食。 嗯， 虽然唔冻都可能就系得呢两样啦。但系你好冻嘅时候，你就好想食暖粒粒嘅嘢，唔系咩？ 但系因为好嘥力啊，即係你要处理啊，又要订啊，又要揀喺度成。嗰、那个人唔单止系嗰个 physical 唔想喐啊，个脑部都唔系好想喐。我直情系我寻日去咗个朋友屋企嘅。咁佢屋企就因为有隻新嘅猫仔咁上去啦，咁探下嗰隻猫啦，就唔系探我个 friend 嘅。咁跟住夜晚去到。 你即系周围黐猫摸。 我系咁样嘅。咁但系去到夜晚，因为住新界西定东，新界东。 系 啦，新界东嗰边，去到夜晚咧，温度又再跌得好劲， 系啊， 冻到一个位系，我最后放弃咗翻屋企啦， 即系屋企瞓。 系啊，我话哇，出边好大风， 系， 我唔想行出去户外啊，我话不如我今晚借你个梳化瞓， 系， 我最后就留咗喺佢屋企啦，就冇离开到、 哦， 因为我幻想到行出去。嗰啲風吹埋嚟嗰種凍咧，啊，好冇動力啊！即刻又唔想喐喎。 嗱，咁我必須都要坦白同大家講嘅，就係波城喺我眼中咧都係龜佬一族嚟嘅，同埋咧，即係我記得之前我哋出去做嘢啦，咁之後翻嚟嘅時候搭嗰程車咧，波城就。除咗件褸，因為其實車廂入出邊同埋入邊都係有温差噶嘛， 嗯、 所以佢上咗架車之後，佢又除咗件褸。咁佢除咗件褸之後咧，我又望哇，你入邊仲有一件褸嘅喎。跟住之後我就即係忍唔住就話你有冇咁怕凍啊咁樣啦。咁佢仲好驕傲咁同我講咧，你知唔知佢講咩啊？佢話。你都唔希望我而家病㗎。 啱啊，你都唔想我你个拍档病咗㗎突然之间。 但係个问题就係太即係我唔知道，因为其实呢我諗我係比较偏唔怕冻嗰类人嚟嘅。係你唔需要再评论啦吓。我不係即係我知道而家天气属于冻啦，但係我冇嗰种哎呀好冻啊救命啊哎呀唔想喐啊，我冇嗰啲嘅，我知而家係冻嘅，咁我都会穿救衫嘅。但係我真係冇波性嗰种呢，即系直情系我呢几排见波性，尤其是即系做嘢嘅时候咧，佢都有种生无可恋嘅感觉啊！ 个人系识识地机咯，我会形容系、 啊、 即系 好似有心事咧。即系譬如人哋话落雨嘅时候，可能人会比较多愁善感啊，有心事啲啊。佢呢排可以冻到好似有心事咁样，就系得低头坐喺个侧边又唔出声，跟住你问、嗯、喂波性做咩？你唔开心啊？ 有啲冻咯，有啲冻咯。 你我就喺度谂紧，搞错啊！即系做人可唔可以积极向上，有动力有活力啲啊？ 呢样嘢令我谂翻起以前喺即系经历咁冻嘅地方，除咗香港之外，就系、是、嗰时去西藏。西藏去嗰啲即系叫海拔高啲嘅地方。我最记得嗰阵时去哦。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即系珠峰大本营，其实真系好冻。 你嘅身体质素唔适合上去咯。 但系嗰阵时自己仲可能后生，叫做 年轻力壮， 会冇咁惊嘅嗰阵时，真系朝早瞓醒五六点咧，咁其实嗰啲时间系特别冻噶嘛，因为太阳又未完全出嚟，咁啊就想走去影相，嗰种冻系即系比香港冻好多，同埋系因为如果你要影相嗰时拎一部单反去，你系 suppose 你要除咗个手套去控制个快门咧，系比较好啲嘅。嗰时戴住嗰啲类似爬山手套定咩，我都唔知啊，唔记得咗咩手套，系嗰个触感冇咁好嘅。嗰陣時係可以做到，唔得，我為咗影相，我暴露雙手於空氣之中都冇所謂，即使影完相，隻手係凍到冰噶，唔係凍啊，係冰啊，我都會做得到啊。 嗯， 而家嘅我諗翻轉頭就死啦。 我諗主要係因為而家真係年紀大咧，怕死咗，即係而家真係驚，哎呀，我會唔會凍死噶？咁有呢一種嘅感覺。 即係好想去冰天雪地度睇噶，好想去睇即係北極光嗰啲噶。咁若然再去到啲高緯度嘅地方，天氣凍啦，我自己仲承唔承受到咧？好想去南極噶，好想坐啲破冰船，哇！睇下企鵝啊咁樣樣，仲頂唔頂到咧？我真係唔知啊。 我想讲，即系我想分享一个，即系大家都知啦。而家睇落波成个印象就系一个好怕冻嘅龟嘅男士啦。咁其实我头先又讲，我唔系嗰种咁，唉，好冻啊，冇嘢穿着， 燥底开。 系我冇嘅，我系知道冻，咁但系咪着多件衫咯？即系冻系可以解决，我觉得热系解决唔到噶。即系热，我尽头系咩？系全裸咯。 系， 但系我唔可以全裸出门口噶嘛。 呢、這个理论系 系啦，即系我一定要着啲衫噶嘛。咁点都系热噶，即系热系解决唔到噶嘛。但系冻我可以啊，咪系咁着衫咯。 嗯， 咁咧，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星期日，即系寻日。我唔知嘛，我觉得寻日系最冻噶。我唔知系咪因为亏啦， 见唔到我啦，因为。 系啊，因为见唔到你，所以内心冇嗰种兴口合想打人嘅躁动咧。于是乎，寻日真系觉得好寒啦、啊、咁样。咁咧，因为屋企咧嗰个窗同埋门有对流啊，所以咧我寻日就唔觉意系要开门攞外卖嘅时候咧，我好肯定我知道嗰种冻系真系好冻，系咩事咧？系我一开门就有个对流啦。我屋企三只猫咧系开始 V 哇鬼叫啊，系啊，即系好似咧好似见鬼咁啊，喺度叫。跟住我就话，使乜咁嬲？我开个门啫嘛，有个对流啫嘛，跟住即刻闩翻道门啦咁样。咁话说咧，佢哋就已经系咁黐住我个暖风机啦。其实我都买部暖风机俾佢三个啫嘛，咁样已经系咁黐住我部暖风机啦，同埋开始研究我部暖风机点解有阵时有风，有阵时冇风啦。因为冇风，因为我熄咗啦。咁样唔可以常开噶嘛，佢部机本身好热噶啦嘛，会咁样啦。咁但系又发生咗一件事咧，令我意识到咧。我好似要合群啲啊，即系嗰个合群就系要投入呢个大家其实都觉得几冻嘅世界当中。 为咗搵话题去到咁啊？ 唔系啊，系因为我嗰阵时候咧，我唔想俾人当异类处理啊。咁话说咧，我食完外卖之后，我想行出去抌垃圾啦。咁其实我去抌垃圾，我唔会着得好隆重或者唔会着得好多噶嘛。咁我真系着翻我喺屋企会着嗰件。咁我冬天喺屋企着咩咧？就系着一件 one piece 嘅冷衫。咁其实嗰件冷衫系，我觉得已经好暖啦、 嗯， 因为佢系嗰啲好毛、好厚身嘅嗰种嘅冷衫啦，咁系去到膝头嘅，咁我就着住嗰件衫出咗去，抌垃圾。 抌垃圾。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见到一个应该八九岁到嘅靓妹同佢阿妈一齐行过去，喺走廊我哋相遇咁样，哇！即系嗰个靓妹包嘅口实嘅程度咧，系我以为我喺北海道滑雪场见到香港人啊！即系你明明有个耳笠住个耳仔啦，有个冷帽啦，跟住因为而家又戴口罩啦，所以佢净系露咗对眼出嚟。系啦，咁包括佢又着羽绒啦，跟住我又唔知佢着咗几多条裤咧。总之其实佢嗰个着嘅衫嘅厚度咧，应该系你拱佢落地下，佢都唔觉得痛嘅啫。同埋佢可能會碌碌碌碌碌走咗，即係咁厚嘅狀態。 有個緩衝啊！嗰啲衫厚度。 係啦，同埋你見到佢厚度已經行路已經係左右左右咁樣搖擺，好可愛嘅咁樣啦。咁我就輕輕同佢哈哈打咗少少呼，噏一噏頭咁樣啦。 你個哈哈好似有啲鄙視。 咁我好好有禮貌，但係反而我見到佢咧，即係我淨係見到佢對眼啦，佢擘到大一大咁望住我。之後佢同佢媽咪都好有禮貌，就係噏下头啦，其实唔识嘅咁样啦。咁我当我抌垃圾嘅时候咧，佢就行远咗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嗰啲楼宇嘅设计就系好长嘅长廊咁啊，长嘅嗰个走廊咧。其实 even 佢行远咗，但系由于嗰个声音传递嘅问题咧，以至于我都系听得到佢讲咩噶嘛。我就听到个靓妹，即系个小朋友啦，问妈咪：点解个姐姐唔怕冻嘅？咁因为我同佢嗰个几乎系真系两个季节嚟噶咁样， 呢个时候我就发现咧，啊，妈咪真系好想同你倾下偈。你知道佢阿妈答佢咩啊？ 因为姐姐够肉地， 嗱系呢个版本再地啲噶。 哦，因为姐姐够肥咯。 唔系啊，诶，肥婆唔怕冻噶。 会真系咁同我女讲啊？ 系啊， 姐姐、 啊啊，我一路即系抌垃圾嘅时候，我就听到嗰个垃圾门砰一声嗰个嘅声浪咧，就好似我内心嗰个情绪嘅激荡咁样。但系你谂下，又系邻居，朝见口晚见面，我又好难冲过去同佢解释。其实唔系，肥婆都怕冻噶，只系因为我都系斜对角抌个垃圾啫，我又唔想着住件羽绒就出嚟啊咁样。 我觉得那个喜感在于呢一个句子咧，通常朋友之间会咁讲，可能好正常。第一个阿妈咁样同个女讲，就有啲搞笑啦。 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应该真系相信我听唔到噶，因为老老实实佢已经算系行到去走廊嘅。都盡盡地頭噶啦，但系因為嗰個聲音傳遞嗰個嘅，我諗係風向帶咗個聲音過嚟啦，你真係好清楚聽到，仲有啲少少回音啊！誒，肥婆唔怕凍噶，如果呢位媽咪都收聽緊騷動音樂呢個節目嘅話，我想澄清一件事， 我聽到 嘅。唔系啊，呢件事都算啦。最紧要系，其实肥婆系怕冻噶。我讲多次，只系因为我屋企同个垃圾哥房只系得五步嘅距离。 应该加到佢同个女讲嘛？你着咁多衫先咁厚，梗系啦。姐姐本身已经 有咁厚嘅衫啦， 所以挡到风啊！你明唔明啊，妹妹咁样？ 唉，所以我唔知道，即系呢几排啲人问我话平时冻唔冻啊，我都条件反射答佢好冻啊，冻啊，好怕冻啊。我 原来你喺度都系交紧气嘅，对住我。 系啊，其实真系 OK。 你都配合翻我哋同埋你屋企啲猫啦。 系啊， 显得你啲猫好冻系好正常咁样。 显得唔系啊，系显得我都好冻啊，我都好正常啊。 你屋企啲猫就怕冻啦。 系， 唔知细猫怕唔怕冻？这一首歌有一种温度在这里，很冻的那只 冬，白雪空空的冷冬，夜里掀起一份痛，万舞于空气默默颤动，远路遥，人各自浪游美相送，那时手一挥过，无从捉紧你脸容，心又再枯干于晚风，那章节似是梦，这寂寞街中过路人挤拥，为文艺旧戏好好葬送，寒冬中告别你，随风飘过万里，仍记着那次街灯昏暗，跟我玩着臂，是你体温与你气味，萦绕心里那可悲，如飞花要散尽，始终都记起，连烟波也是你，连冰川也是你，黄叶落过了轻轻一碰，触觉也是你，但美景终究有限期，难得找到的天地，何苦跟我说着风霜的记忆，不配合你。就算可穿起羽绒，就算疏粒怎样重，绝处生火都不怎有用，岁月长，寒秋冬交替的冰冻，我唯一可取暖从回忆的快乐中，放过你这双手，原来早拖这张嘴，无言以对可收起，爱过你这颗心，离流雪过荡失此地， 寒冬中告别你，随风飘过万里，年月渐远去，天高海阔，总要放下你。是你体温与你气味，萦绕心里那可避。如飞花要散尽，始终都记起。连烟波也是你。 佢系细猫应之月啊，有呢首派台歌《冰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有近40宗。将军澳林田隧道和中九龙干线工程群组分别增加1宗和2宗相关个案，另外再多3座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分别是将军澳景林村景涛楼、日东村杰日楼以及大角咀港湾豪庭第7座。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独立的司法机关对于香港的法治和妥善执行司法工作极为重要，司法机构必须继续保持独立和公正无偏。他在新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时表示，任何威胁使用暴力或网上恶意起底，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的行为，既应受到严厉谴责，同时亦是徒然。张举能指出，法院審理帶有政治色彩的案件是在所難免，審理這些案件的法官往往受到傳媒和社交媒體的密切審視，而判決亦都每每面對立場不同人士之間的批評。他說，社會上各人都享有言論自由，固然應該充分尊重，但不可以試圖對法官施加不當壓力，影響他們履行司法職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本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的时候，谈及香港国安法在本港颁布后出现对法治毫无根据的挑战。他指出，国家安全属于中央职权范围，基本法要求香港履行就关乎国家安全的若干罪行有宪制责任立法，强调一国两制原则已经遭破坏的说法全属误解。郑若骅表示，由行政长官任命法官的做法受到很多偏颇和片面的批评，他重申行政长官只是为不同级别的法院订立指定法官名单，并非委派某位法官审理某宗特定案件。他又说，针对法官和其他执行司法工作人员的起底活动有上升趋势，必须遏止有关行为。港铁大学站中大的入口对开有围栏被推倒，一名男子涉嫌扰乱公众秩序及袭击被捕，有保安员送院。中大校园电台 在社交网页表示，几名黑衣人在保安站前呼吁进入校园的学生不必向保安人员展示学生证，并推倒铁栏之后离开，被保安追赶。其后大批警员和消防员到场，并一度封锁现场。警方说，中午12点多收到中大保安报案，表示有几个人破坏校内围栏，期间有保安被洒不明粉末，一名年约50几岁保安员报称不适，送往威尔斯医院。中大发言人表示，任何学生或职员作出有损大学声誉的行为，会按纪律程序严正处理。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寒冷非常干燥，初时多云，听日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转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波城，天寒地冻，一个人翻屋企嗰段路好难挨啊！我寂寞，我冻啊，点算好啊？ 阿琼，你怕冻？而家大家都知道你讲嘅怕冻，都系想同大家合群啲啫。但若然你都真系冻的话咧，介绍你听首歌啊！最近我翻屋企嘅夜晚都听住噶，有啲 CD pop 嘅感觉，加上佢哋嘅人声，可以再次感受翻呢座城市嘅温度。听住呢首带住 City Pop 感觉嘅作品，行走于呢个城市嘅晚上啊！听住呢两把声音对唱，同埋呢一个编曲咧，系有翻啲温度嘅。 听完呢首系乐队 The Hurts 同埋 Yuki Luffy 嘅合作作品，歌名叫做 Lay on My Shoulder。究竟有边个嘅膊头可以借俾你依靠呢？可能打一个 WhatsApp 都唔知可以 send message 俾边一个人。碌住嗰个好冰冻嘅电话点算好呢？试下拣歌听啊，延续嗰份 City Pop。都是两个单位合作，带住类近的感觉的，有 Delta T 和杨雅瑜合作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都市 Lonely Night》。真正令到人觉得冻的，我觉得不单止是温度，亦都可能是这一座城市发生的事。 从始终伸手向天空，沿住街角阶梯通向城市迷宫，呢度此路不通，逼住跟住系统，生活被失踪，究竟搞紧乜？穿过屏风，工程进行中，都市下沉中，制度穿晒窿，响起警钟，我哋继续街头播种，使乜供奉佢个烂鬼化樽？我话三二一够钟，咪再困喺个窿，系时候解封，捍卫自由，系时候发功，我哋为咗发梦，可以去到几尽？ 再看太阳高挂，来吧，你我奋斗替造繁荣。 嘅情节到底要点去解开？前要几代人嘅成结，我哋要点去承接？咁样先叫做明智。我只系知我开始咗，冇办法停止。即使已走到路口，你与我各有路走，我继续设法去战斗，去建构我嘅绿洲，就为住一套方休，所以狗找咗部手。你要记住，我哋嘅诉求系由冇去到有。入面充斥太多害虫，已经唔想哑忍。我哋存在嘅价值唔系为咗研究衍生产品。如果你哋眼中得翻楼市价值，咁我就真系担心呢个世代会贬值。你哋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压榨，就只系压低水准。你哋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压杀，就只系杀鸡取卵。我记得你乜卵乜牌，你咪见人哋喺度闹你，你就赖得就赖。点解我仲有货牌？都只系因为你哋充斥住太多嘅丑态。嘅人民學，你哋咪侮辱 hip hop， hip hop 唔係俾你哋欺世盜名嘅煙幕，我只係要你正視，一個城市應該有佢嘅人民正義，呢啲係我哋嘅事，係大家嘅事，以我哋嘅名字嚟伸張正義，去守住呢個都市，以我哋嘅名義。 嚟自狂舞派三嘅主題曲，由 Heyo、阿佛、Lydia 同埋 Jan Curious。 欢迎来到这座城市，二十四小时从来都没有停止。若果你问几时望到明月，我只是知道我脚下是我起点。 主题曲的名字叫做欢迎来到这座城市。这个城市值得留意的不单止是每日的天气，亦都有好多事每日发生紧，而呢啲事情同我哋日常生活嘅距离亦都变得越嚟越近。 原谅这世界未变改，可否再忍耐？而天知道你已受够伤害，如若要放弃，别太赶，回头大概我在身旁。抱住你不敢松开，不知道差多远，跌倒过失势困倦，擦亮了遍地的星火，合奏这首歌，就让我陪你走过时代急速转变。超载都需盼望，绝地发光，灵魂尚能任意闯，自信来里最美那片拱不破。 求学会爱谁，沉着应战，记住喝水才能面对，努力生存，捍卫理想与身躯，就让我陪你走过，迎面翻起风雨，阴影覆盖找不到我，也会奋勇护航，灵魂想 歌手选择用音乐去记录佢对呢座城市嘅感觉，作曲填词都系佢自己，佢嘅名字叫 Hey Rachel， 用呢一首《就让我陪你走过》。当时间不断喺度流动紧嘅时候，有啲价值啊、文化，甚至人都不断消失紧嘅。可能系慢慢飞兜，亦都可能系突然之间冇咗嘅。但如果唔去记住嘅话咧，就唔会再有以后噶啦。 冬别夏来接一弯，快乐一上已匆匆流过。春花秋水缓缓落下，彼此间答应过分担，难过。风呼呼吹起。 从前无留心观天，趁夜阑星星都不易退减。由我刻画你的残骸，无声交代那天，驻身在那已困惑时代，把酒之约又再。 较早前土耳其公布，在1300名志愿者进行的初步测试中，免疫效果是 91.25%。 巴西的研究中心已经向卫生监督部门提交科兴疫苗的紧急使用许可申请。报道指西方药厂的疫苗目前几乎被欧美各国抢购一空，较贫穷的国家将希望放在中国疫苗身上。在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持续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位于广东内陆的晴空区正逐渐向南扩展。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寒冷，非常干燥，初时多云，听日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转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东区海底隧道现在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的支路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星河名居附近的了。将军澳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讲到北角糖水道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维修，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跟住和富道部分行车线继续有封路措施的。九龙方面，现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是多车，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启业村一带车都行车缓慢，沿住龙翔道去观塘平石彩虹村段现在都是多车的。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至黄珠路就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到龙门居段现在交通比较挤塞的。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慢车的龙尾就去到美林村。车公庙路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维修，车公庙路近住车公庙站和近住这个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那里，部分行车线都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请特别小心。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姑娘，佢开始散收收啦。 诶，扎翻搵佢咪得咯。 佢仲有啲堕添。 诶，放翻好咪唔会堕咯。 你个细佬对得我住啦，你嫌弃我散收收，话我下堕啦。 唔系啊，田婶，豪伯系话散收收嘅建筑物料唔放好，好易跌落街啊。 嗰啲砖啊，乱咁摆啊，好容易下堕，会砸亲人噶。 原来我怪错咗你。 嘿，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高空堕物会伤人，做足安全倍安心。 三成群缘分过人，有乜嘢要去到咁尽啊？谷子乔， 一个 quota 咧就系老板算嘅，因为佢年年都会算嘅。 但会唔会计到一刻就系、是，我哋已经即系缘分 完尽啦？ 完尽， 佢有 好惊咁样 噶。佢所以佢签到爱嗰个时间， 真系噶 透露少少啦。其实都真系好耐噶啦，过咗更年期可以。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今个星期我哋又会打电话去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一啲榜上嘅音乐单位嘅。 系啦，咁就其实我每一次打呢啲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听嘅时候有冇感受到嗰种心虚啦。 嗯， 就系、是、我成日都好惊，真系唔通点算啊！但系咧，其实我又好开心嘅，就目前为止好似一切都好顺利嘅。 都 系咪啊？ 系都系嘅，都系嘅。有一次危烟少少，就系最尾都打得通嘅邓小豪啊！嗰次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因为 冇办法住得太偏僻啦， 嗰度未必接收得到，但系唔紧要，但系嗰次最好打得通啊，咁样样 系啊，冇错。所以咧，我依然咧都系对于呢个今个星期啊， 系 我哋要打嘅充满信心嘅。 嗯， 咁但系咧，如果咁多位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咧想同佢倾下电话嘅，想恭喜佢嘅歌手朋友咧。唔好谂咁多啦，即刻上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G 咧，留低你想我哋打俾边个，同埋咧有啲咩想同佢讲，咁话唔定咧，我哋一阵间就可以接通佢个电话咧。 冇错啦，咁我哋都唔嘥时间，呢个时候咧交俾阿琼咧打俾我哋第一位咧想恭喜嘅对象嘅，咁大家亦都可以趁呢个时间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或者 Facebook， 我哋都 post 咗究竟最新一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单位嘅。 好啦，听下呢位先，通唔通咧？ 通嘅系听唔听？ 系听唔听？系啦，听电话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你哋好， 你好啊 ！Hello， 我哋欢迎 One Promise 嘅文迪 ，Hello 你好， 文迪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 有冇吓亲啊？ 有啲吓亲，因为个电话系冇电话号码嘅。 哦，系 有冇一谂过唔听啊？头先 系啊系啊，挣扎紧听唔听好，但系好开心听咗。多谢。 我哋都好开心你听咗啊！ 系啊，有一种 咩样？ 系啊，即系我哋呢边咧会有一种即 嘅叫糾結喺度啦。究竟對方會唔會聽呢？而調翻轉，其實接電話嘅音樂單位都會諗、啊，我聽唔聽呢個電話好咧？ 冇辦法，因為我哋公司個電話打出真係冇 number 噶。咁但係咧、哦，我哋打嚟咧唔係想問你借唔借錢㗎，我哋打嚟咧係要恭喜啊、哦、！One Promise 最新派台作品明年見。咁系2020年12月31日派噶啦，咁真系喺明年，即系2021年嘅今个星期嘅中文高考龙虎榜上新上榜啊！恭喜晒 ！Yeah，thank you， 见到我哋上榜啦，明年终于见到。 系啊，系见你话明年啊嘛，咁跟住佢哋可能唔好咁急播住咯。 系啊，咁同一时间咧，我哋都准备咗一首诗歌。系啦， 诗句啊， 诗歌嚟系嚟表达我哋咧，即系对 One Promise 嘅恭喜。 好， 嚟老 啊，洗耳恭听啊， 系嚟啦， 好嘅， 一个承诺，明年见， 终于嚟到2021年， 兄弟之情好鬼坚， 经历高低都唔变。 哇 ，thank you， 劲啊！ 系啊，因为首先呢个暗藏咗一个密码噶，第一句一个承诺咧，我哋将 One Promise 改做中文啊！ 哇，我真系个头嗰度啊！ 系啊， 系啊， 非常劲。 咁但系我都知道，其实明年见呢个歌词当中都真系写咗，即系好多你哋兄弟手足之间嘅经历嘅高低起伏啦。 系。 咁但系其实喺呢个时候派咧，我都觉得即系 feel 到嗰种嘅兄弟之情噶，真系。 嗯，冇錯，即係啦，因為即係大家都知 Anton 個手有骨髓嘅問題啦，即係冇諗過即係一個咁即係算係奇難雜症，佢又話發生喺一個即係咁年輕啦，又自己咁愛嘅即係兄弟身上，所以其實本身都係好唔開心嘅。咁但係就發咗個希望啦，即係希望佢我哋明年可以冇事咁咯，同即係全部人一樣啦，同香港即係而家大家面對緊個疫情都係啦，即係希望冇事，有個希望同安慰。 嗯。我睇你哋 IG 都有讲到咧，拍过 MV 嘅时候咧， 真系喊到癫啊！ 系我哋冇谂过会喊到咁，我哋都已经吓亲晒所有嗰啲工作人员啦。心谂呢班男人做咩事，喊到咁样。 咁我想问，如果系文迪你自己个人身上啦，喺拍呢个 MV 嘅时候，嗰、那个 click 中到个位，令到你自己都哇，真系喊得收唔到声，嗰、那个位系在于咩咧？你记唔记得？ 哦，其实。同首歌一樣都有雙重嘅嘢喺我身上。第一樣嘢就當然係，即係諗下如果你身邊有班你好愛錫嘅人，即其實總會有一個先行噶嘛，即先離開。咁嗰刻其實就真係幻想呢件事真係發生嘅話，其實冇得唔喊咯。咁你會覺得好唔開心。咁另外亦都係因為喺我哋做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哋喺獨立樂隊時代有一個朋友，佢支持咗我哋好耐。咁佢又係喺即上年因為身體健康問題好突然好後生離開咗我哋。咁所以呢首歌我係。谂住即系呢两样嘢，跟住喺拍 MV 嘅时候就忍唔住系咁喊。 其实我唔知道，我想问你哋平时咧，即系唔系平时，所以夹 band 啊，或者你哋倾偈嘅时候，系咪都系嗰种咧，即系男仔同男仔之间咧，讲埋啲冇乜营养嘅对话，诶叻啦，最叻你啦嗰啲，即系好少可以即系攞啲咁 deep 或者咁柔软嘅内心出嚟倾偈噶。 系特別佢哋講嘢好冇營養啦，咁我成日都就聽住佢哋講啲好冇營養嘅，成日講笑咁樣，咁就好似好超咁樣嘅。即係特別其實就算 Anton 受傷到，佢成日都好似好樂觀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好似冇嘢，但係其實好少就會，我哋都會嘅，我哋都會有時真係傾唔開心嘢，挖到好深入，但係冇試過大家一齊咁樣面對面真係喊曬咁樣，所以呢個都係好難忘嘅經歷啊！ 我都知咁，你哋即係 band 未之間兄弟之間啦，頭先講會講到好深噶、其實通常係咩情況之下咧？係因為我要創作歌，大家去 brainstorm 啊？點我冇㗎？有時有一晚大家食完飯坐低夾到攰啦，不如傾下啦咁樣。 真係冇㗎，即係突然間可能，譬如最近都有啊，即係最近可能其中一個 member 就啊，我呢排有啲唔開心喎，突然間約，不如約聽晚出嚟傾，咁大家其實都有啲緊張，講咩咧死啊咁，咁跟住大家都知道可能講心事，咁一講就會挖到好深，呢排有啲咩唔開心，咁我哋好興挖到講曬出嚟，講到開心為止咁樣咯，即係每個人都有啲唔同壓力啊，可能呢排覺得有啲大家各人可能覺得做得唔夠好嘅，咁都會咁樣分享咯，即係習慣咗。 我覺得幾好啊！有班兄弟可以俾我即係當垃圾桶咁樣傾訴內心嘅 嘢。可唔可以浪漫啲，例如樹窿咧？點解要垃圾桶咧、 我啱想講馬桶嘅，我已經修飾咗噶啦。 樹窿咪幾好咯？ 講完之後就可以沖走佢，又可以好療愈內心啊！咁樣 冇錯。 好啦，咁即係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啦，都好似明年見呢首歌當中都有希望嘅，大家唔好放棄嘅。咁同一時間再一次恭喜 One Point 呢首歌上榜，希望下個星期啦之後啦都可以攞到更加好嘅成績。 好 ，thank you， 多谢你哋， 多谢， 多谢， 拜拜， 拜拜。 相信一切未完，鲜血滚烫未完，骨要呼应未完，海要呼应未完，必过掌清作手足的割不断。知道再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乖，急拆散仍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完。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言，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关于疯了未完，偶尔疯了未完，路途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把欢乐心都 嚟自 One Promise 啊，喺呢个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登上即系新入榜啊，就嚟到第二十位啊。有呢首作品啦，亦都一个寄望嚟嘅，即系唔单止系即系疫症之下大家嘅状况，亦都系佢哋嘅 bandmate 啦。 之后你睇下跟住呢个电话啦， 系听过明年见啊，睇下跟住来呢个电话打唔打通啊？ 喂，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你好啊，两位， 系啊，第二个打嚟嘅，有许廷铿啊， 恭喜晒！ 听唔听到啲烟花？我哋送俾你噶， 我仲谂紧你嗰边做乜咁嘈嘅？ 喂，兄弟呢排好多花名喎、 啊，咩花名啊？例如咧， 例如有个金坚啦、 啊，系， 例如仲有个。double 亨啦，你有好好多故事喺你身上发生、啊，许生。 系咯，近排唔知咩事啊！近排我咪嚟紧，系咪有啲咩要涉下太岁嗰啲咧？ 差唔多农历年前都要睇下嗰啲啦。 要啊，会唔会去争头柱香啊？你 同夏慧依一齐， 应该又唔会啦，交翻俾佢啦呢啲。 首先我打电话俾许廷铿咧，第二通电话咧就是、因为恭喜你呢一手痛咧，咁啊今个星期到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三位啦。 恭喜晒 ！Thank you 摩成 ，thank you 雨晴。 系啊，呢只碟即系其实派咗都咁多首啦、我哋都话其实每一首咧都系希望，即系真真系应该话由19年到20年负面当中见到正面，帮香港人打气啊嘛。咁呢一首更加系最近咧，我见到你都好多感慨啦。 系，其实呢一只歌我谂最特别嘅地方系成只碟入边咧，真系做到。那個起承轉合嗰、那個轉合嚟嘅呢一隻歌係，因為其實佢去到雖然佢嘅擺位咧唔係最後啦，但係其實意義上面咧，希望大家經歷過上年嘅嗰啲唔開心嘅時候咧，可以俾自己一個 resolve， 因為一個 resolve 咧，即係好似同自己進行一個和好，就係、是、接受咗2020年係有一啲壞，但係其實呢啲壞當中咧都一定會有啲好嘅部分。咁希望呢一個其中有一句就係、是。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希望大家嗰个万重山都快啲过咗啦，系啦， 系啦，其实咧，因为同佢好熟啦，我成日觉得我跟住落嚟要做呢件事咧， 有啲尴尬啊嘛， 系啊，佢下次见到我哋会笑我哋啊，点算啊？ 因为我哋有一啲嗰啲叫诗句啦，自己劣作咧，想送俾许廷铿嘅。 今次又系咩料啊？ 今次又嚟啊！今次又嚟，我好中意作嘢嘅。上次只许廷铿不许失败之后， 陌生嘅歌手朋友都冇所谓，有啲熟咧我就好 有啲担心。系啦，但系都真系要系啊，嚟咯，听住咯。廷铿呢排阴公猪， 俾人偷咗个 IG fans 担心狂望住， 邪恶最后一定输。我希望我嚟紧半年冇再见到 阿琼啲羞耻心出晒嚟， 我先要快啲先对住，我忍唔住啊嘛。 唔系好噶，你呢个反应就系我哋想要嘅反应。 我羞耻到耳仔都红啊，救命！ 唔系我见到你哋个样，我都觉得尴尬。 救命啊！ 但系我谂其中一个即系啱啱呢一段时间做一排喺你身上面发生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I G 嗰个 account 嗰样嘢 咧，系 啊 系啊 系啊， 而家就 I G 嘛， 系啊，俾人偷咗个 I G 咁样样， 真系、我都唔知点解嘅，因为嗱，我谂我唔系唔知点解嘅，咁突然间咧我又好似变咗嗰啲咩网上面嗰啲防止罪案嘅一个大事咁啊， 咁 我嗰次之后学咗好多嘢，我真系。原来咧，我发现咧嗰个 I G 咧，同埋其实好多 app 而家都有噶啦，有个双重验证嗰啲、 啊， 真系唔好怕麻烦啊！原来咧，因为真系要做嘅，其实我点解会今次有呢个问题出现咧？咁我问翻啲专家，即系专业人士咧，佢哋就话，因为你近排啱啱转咗电话，咁 which 我真系嘅，咁、转咗部电话之后咧，咁我就冇咗个双重验证，咁同埋咧自己又懒啦，又费事即刻去搞翻啦，咁谂住都 OK 啊，等一阵先啦，之后先再搞翻啦，咁样。咁点知就因为呢个双重认证咧，一失效咗嘅时候咧，佢就乘虚而入啦。咁而系近排系真系非常之多呢啲网上面嘅小偷嘅。 哦， 咁你都唔知佢哋咩原因噶？佢攞咗个 account 之后，就除咗摆咗一张佢自己嘅睇好标炳嘅身形嘅呢个呢个相， 系咪土耳其女人啊嘛？好似系。 系啦系啦，咁但系之后咧，我最开心嘅系佢冇 delete 到我啲 post， 佢就只不过系将佢收藏咗啫。 哦，好彩。 但系我真系其实嗰阵时咧，我见因为我叫我朋友一路帮 update 住我啲 post 有冇唔见啊，又或者有冇啲咩去做到啲咩啊咁样啦。咁我亦都另一方面就喺我嘅 Facebook 度要提醒大家，就系嗰个唔系我嘅 account 嚟噶，即系费事啲人如果收到啲 message， 以为我喺度吓宣扬我自己身材唔好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发现原来逐个 post 咧，随住时间嘅流逝咧，逐个唔见嗰下咧，真系好酸噶，个人会好心酸。心碎一地 啊！ 全部都系心机嘢嚟噶嘛，出铺。 因为我都有喺度 keep 住睇住啦，因为我知佢俾人 hack 咗之后，我都 keep 住喺度 update 紧啦。跟住我见到，哇！你明唔明咧？有一种咧，你见到你银行 account 啲钱唔见咗，喂，做乜嘢？想流逝咁样款， 睇住佢流失啦，即系啲回忆，同埋又坦白讲，啱啱经历过系，即系可能系好多颁奖典礼又好啊，或者系一啲啱啱年初嘅一啲 post 即系可能对于自己新年嘅一啲愿望。 好似突然间啲回忆俾人哋攞走咗咁嘅感觉咯。 明啊，所以而家攞翻就真系诶嗱，设计一个比较复杂嘅密码，好唔好啊？ 双重密码认证啊！ 系啊，等啲 fans 亲身经历啊，经历啊， 等啲 fans 唔好再担心啦、啊。 如果唔系点啊？你哋知唔知系咩啊？会好痛噶。 系啊， 系啊，而家俾手痛你啦。 而家俾你啦。好啊， 多谢晒，多谢晒许廷铿 ，thank you。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拜。 同若沿着旅线跑，解若总可抑制它。同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发。你也许惊怕，原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微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笑蜕变重生。 呢一首啊，系许廷铿嘅拍台作品，歌名叫做《痛》啊。咁啊，上榜四个星期，呢个礼拜咧，进占到我哋第三位啦。咁啊，再次恭喜 Alfred 啦。啱啱佢都亲身咁样分享咗啦，就好似我哋平时 eWorld 嘅一个 trailer 提大家，即系嗰啲网络安全嘢，大家记得要好好小心啦吓。咁啊，同时间啦，继续呼吁大家上我哋 IG、Facebook 睇下，仲有半个钟头上我哋打电话俾边个得奖单位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8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有近40宗。将军澳蓝田隧道同中九龙干线工程群组分别增加1宗同2宗相关个案。另外，再多3座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分别系将军澳景林村景涛楼、日东村杰日楼以及大角咀港湾豪庭第7座。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独立嘅司法机关对于香港嘅法治同妥善执行司法工作极为重要，司法机构必须继续保持独立同公正无偏。他在新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时表示，任何威胁使用暴力或网上恶意起底，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的行为，既应受到严厉谴责，同时亦是徒然。张举能指出，法院审理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件是在所难免，审理这些案件的法官往往受到传媒和社交媒体的密切审视，而判決亦每每面對立場不同人士之間的批評。他說，社會上各人都享有言論自由，固然應該充分尊重，但不可以試圖對法官施加不當壓力，影響他們履行司法職責。香港律師會會長彭允熙表示，香港正不幸地身處於公眾對管治機構信任和信心逐漸減弱的時代，當中包括司法機構，若果不就這些不公和誤導的批評即時回應及澄清，長遠將破壞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任，甚至可能影響司法獨立。彭允熙在新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表示，律師會的法律專業和司法機構需要不斷改善，亦都需要學習如何與市民互動，告訴公眾不要僅僅

疯狂啊， 攻陷咗嘅。 多谢你哋支持啊！ 多谢你哋支持啊！咁但系我哋想提一提你， 系 我哋上个星期打咗俾佢啦。 系啦，所以大家如果 miss 咗唔紧要啊。咁喂，姜糖可以听翻上个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咧，嗰阵时我哋都有将你哋一啲嘅想问嘅嘢咧转达咗俾阿姜涛 B B 听嘅咁样。 系啦，同埋姜涛 B B 已经有个新名啦，喺我呢度叫德体王啊。系啊，你听下德体王讲啲咩啦。 曾经我帮佢改咗个名嘅 咩啊？ 叫姜硬咯。 喂呀， 因为佢紧张起上嚟，个人眼细大，叫佢做姜。僵硬咁 啊！冇啊，但系我觉得嗰个电话佢好好松容啊，有种大个仔嘅感觉啊，真系大个仔啊！ 同埋亦都预告咗2021年即系姜涛嘅音乐作品会有啲咩嘢嘅，佢预告咗少少， 冇错、啊， 可以听翻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将呢个礼拜 quota 咧，亦都留俾一啲其他可能新上榜啊咁、样样嘅单位嘅。 系啦，咁我哋其实呢个环节咧，主要就系打俾啲上咗榜嘅歌手。 系， 所以我喺 IG 见到个留言。咁咧，佢應該係軟糖嘅 fans 嚟嘅，即係張敬軒嘅 fans 嚟嘅。佢就話咧，希望我哋可以幫佢打俾張敬軒，恭喜佢出咗超級大碟啦，同埋多啲開 live 同澱粉多啲傾偈啊！一係叫澱粉，一係叫軟糖啦。 我有投票俾軟糖呢一。这个名 字、啊、我投淀粉，淀粉好紧要啊！咁样 系啦， 系啦，咁咧啊呢位 fans 系啦，叫阿 wing 啊 ，wing 啊，你系唔使急噶。因为首歌未上榜啊，佢都系派咗 过嚟，之后有机会嘅， 系啦。 咁我哋呢个时候咧，亦都继续啦，打电话啦。呢、这个好想打到啊，呢、这个试一试我哋真系 听啦。 你唔好咁嘅语气得唔得？ 好惊啊！听啊，求下你听啊！有冇好啲？ 你已经被。 哎呀，系咪要挖铁炉咧？系咪要激怒你第一次失败咧？不如我哋试多次咯。 你试，你打一次，打一次，因为咧，跟住落嚟打呢个电话，我哋非常之想 打得通嘅，系啦， 打得通系一件事嘅。好啦， Hello。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港台嘅。多谢晒， 系我哋仲有一啲嘢诶播俾你听噶，系啊， 系咩？系咩？ 系啊，嚟噶咯， 嚟啦，有冇听？ 听唔听到？ 听唔听到啊？ 听唔到，系咪啲 friend 讲嘢啊？听唔到，听唔清楚？ 我哋播咗一啲烟花声俾你啊！ 哇，细声啲啊！ 唔系我惊，我惊太大声啊！我而家再试下推大声啲俾你啊！恭喜你呢一首，系啊！我哋因为咧系想恭喜你呢一首《东京人寿》咧呢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位啊！ 恭喜咗耶！ 多谢晒各位，多谢晒各位，好耐冇见啊，真系好开心， 系啊， 可以同到你哋倾偈， 好耐冇见都唔知而家啲音乐节目搞成咁咧，系咪？ 系咯。有音效嘅，快啲将 佢嬲。但系其实好多歌迷咧，即系我见大家都好中意讲嘅一样嘢，就系祖儿喺呢首歌入边咧，即系都尝试用一啲新嘅唱腔去演绎，大家都觉得好惊喜啊！ 听唔听得出噶？其实听得出啦， 听得出， 有努力喺呢一个方面度，因为我同舒文合作咗好多年。咁大家其实都系一啲唔愿意就咁一路用住一个旧嘅方法，即系大家一路行一路合作，都好希望寻求一啲新鲜感俾我哋自己啊。咁所以其实喺呢首歌唱嘅开头嘅时候，系有啲觉得啊，要用一啲咁点嘅方法去唱咧，因为呢首歌好男仔啊。 系， 因为。DJ Howie 同我一起去想，咁当然其实大部分嘅 melody 都系去帮我去将一啲好零碎嘅构思帮我整合啦，咁所以其实出到嚟我觉得我占嘅部分唔算好多，都其实都系 Howie 嘅功劳，咁变咗首歌好光阳味好重咯，虽然我自己好鍾意嘅，但系我都要諗下点样去演绎是能够跟我把声是吻合，咁所以就用了一个新的唱腔咯，令到啲咬字唔好咁清晰，令到 整个歌曲的一个，即是因为我们在个录音的过程呢，我们都成日说你怎样可以令到观众或者听众是有兴趣听下去，其实个头那三十秒很重要。 嗯， 跟住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找那个新的唱腔咯。咁好开心，大家都听得到咯。 因为我听落去，我觉得嗰个即系嗰个唱腔个位置系嗰个力度，可能就系啱啱祖儿讲，因为你话只歌比较即系阳光一啲咧， 嗯， 所以有一啲唱到去一啲重要字眼，一啲力度上面，我觉得咦呢个位用嗰个力，但系系需要噶咁样样，即系我听得出嗰样嘢喺呢度。 系有力，但系你又唔可以用死力。 系咯。 咁点算咧？系咯。咁然之后就慢慢去摸索。其实呢首歌都录咗好耐啊。由我上年收到歌词啦，咁跟住威文佢都话呢首歌真係唔能够话录咗跟住摆喺度唔 plug 住㗎，因为即係真係讲緊当下嘅一啲嘅心情。 嗯， 咁但係佢我话冇问题呀，我一定即係、就是、我一定会尽快录完就派台。咁但係呢录录下呢真係失咗声喎。 啊， 首歌我开头就用得太大力去唱，咁跟住就失咗声之后就成件事停咗，咁而到好翻嘅时候应该系九月啦，咁九月好翻嘅时候继续开工啦，咁我都唔识形容嗰个心情啦。原来嗰首歌嘅内容喺九月嘅时候或者之后嘅时候，即系喺而家呢一刻都仲系 应用到咯， 即系应用得到啊！是啊，我都唔識得形容呢個心情。咁然之後我亦都好開心啦，終於揾到一個啱嘅唱腔囉。經過咗即係無數個夜晚自己喺度反思，喺度自己構思，跟住終於我同阿孫文都喺度傾，唉，我就係一個咁嘅人，即係好慢熱，對個歌又係，對人又係，咁要經過咗好多嘅摸索囉。咁所以是用时间来到熬练出来的一首一个演绎来的。 会不会是因为刚才你说摸索了重新再想怎样唱这首歌，所以后来就要跟舒文再摇他去录这首歌去到这样？ 是啊是啊，当我 ready 的时候我人就不在香港了，所以我就大胆地问其实可不可以继续我们的录音，但是可不可以用即是利用现在的科技啊，佢可唔可以帮我哋即辅助到我哋呢？咁公司嘅同事即刻听到呢一个嘅哀求，咁就即刻諗辦法啦。好开心啊，佢哋即现今嘅科技真係可以帮我完成到呢个心愿囉。咁亦都即仍然 keep 到同舒文呢首歌嘅合作，咁唔需要话断咗个尾咯，咁所以系好感激大家嘅努力去帮我完成到咯。 嗯，听到祖儿喺呢首歌入边抌咗好多心机啦，其实我哋都好有心机噶。 我哋准备咗啲嘢送俾你。 系啊，我哋做一首诗送俾你啊，系呢个都系我哋呢个 真系啊， 系啊呢个环节嘅特备部分嚟噶，系啊。 哇！而家啲节目真系好有内涵同埋好有文化， 千祈唔好咁讲，系啦。 咁大期望住，虽然叫就叫做诗，不过都系一啲押韵嘢嚟嘅。 系啊，你听完之后，你可能就唔系咁谂噶啦，所以嗱， 我会好开心噶啦。 系啊，多谢你，嚟咯。 好， 使唔使帮你哋打拍子啊？ 冇， 我惊我乱。 系啊，我个节奏感好差，我哋自己嚟得噶啦。 好啊，你噶咯。 OK， 东京人寿 Number One。 祖儿唱得好吸引， 今次做埋作曲人， 上中下路劲到晕啊！ 哇，好厉害啊！我觉得嗰啲挥春啊，嗰啲醒狮出嚟噶啦，应该 系 啊， 啊， 你真系要密啲派过，因为如果要你都唔知道而家啲音乐节目已经玩紧呢啲嘢啦。 系啊，我哋都真系有送挥春俾人噶， 会啊！你都唔知道我而家做紧乜，我而家拍紧 MV 啊！ 咦，咁係新歌嘅 MV 啊？ 係啊係啊，我係虽然即係依轮都好密集式嘅工作，但係我都冇忘记我最重要嘅就係广东歌㗎。 啊，好感动啊，多 謝， 多谢你啊，即係 Yanny 可以多啲听到祖儿 嘅 声音啦，係咪？係。 係啊，呢首歌你哋即 即你哋咁支持我，真係好開心咯，因為我冇辦法人唔喺度，咁所以即用音樂嚟到 keep 住我哋嘅連接啦。但係即我會覺得嚟緊嘅音樂，我都會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嘅，因為我其實呢啲歌都係喺我上年嘅時候我同孫文好俾心機嘅，即準備定嘅准备定的功课来的。咁冇想过原来在呢此时此刻是咁用得着咯。是啊，因为实在原来我哋之前呢，因为都唔知道几时出歌好，咁我疫情嘅关系啦，即係好似唔係好啱时候，但係諗下諗下，就係无论喺咩情况底下，我哋都要做好我哋本分，去提供一啲嘅共鸣俾我哋嘅听众，俾我嘅乐迷。咁所以其实我同我嘅团队咧，一路都喺度收紧歌啦，同埋将一啲录咗嘅歌去编好佢啦，喺适当嘅时候同大家分享咯。 系，所以你嘅作品嗱，譬如呢一首《东京人寿》，我睇到譬如 MV 下面嘅一啲留言或者啲 post 下面啲乐迷咧，都话哦，即系呢一首歌直情系即系好 click 中到佢哋，即系好似啱啱你讲，即系可能啱啱2020年大家嗰啲音乐嘅 plan 咧， 系 即系都会，唉，究竟啲歌几时出好，点样样出都好似 打乱咗啲噶， 系啦，系啦。 同埋呢首歌好讲中波城啦，因为波城都真系谂住去东京睇奥运， 系啊，真系好中喎， 系啊，而今日都冇啦，暂时， 系啊，俾晒钱都唔知仲。 我想好多人喺上年嘅好多嘅计划都打到好乱噶啦，咁但系开始慢慢去适应咗，原来系一个被打乱嘅计划里边，点样揾翻自己个平衡？其实真系都学到好多嘢咯，系啊， 系。其实我知祖儿都一路 keep 住有啲作品推出啦 ，Pretty Crazy 演唱会嘅呢个好多嘅精华嘅呢个片段嘅专辑都出咗啦，咁样。咁同埋我都有个不情之请啊，祖儿，因为话说咧， 你讲啦。 话说咧，波胜咧玩游戏输咗，咁咧我惩罚佢啦，唔系应该系奖励佢啊，奖励佢咧有得学你嗰个 Pretty Crazy 嘅 dance version 啊，系啊。所以咧，如果得闲嘅话咧，去欣赏下，好好睇噶。你想象下波胜跳你嗰 part 舞咧，系啦。 喺边度有得睇啊？ 喺骚动音乐嘅 Instagram， 我哋嗰时拍咗一条片。 骚动音乐 Instagram 啊？ 系啊。 我即刻去睇睇。 但系因为我哋实在唔好意思 tag 你啊，实在因为跳得。 咪就系咯，我都睇唔到嘅，点解？ 我哋唔好意思 tag 你咁样。 系啊，我一阵转头将条 link send 俾你嘅同事啊， 系 等你唔使搵得咁辛苦啊，系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多谢太祖儿。 望下睇下维会唔会咁，系咪维持维妙噶？ 好维持维妙，我件衫真系不得了啊！话你听，系阿琼为我准备。 系咪一个 crazy 嘅先？ 系 系啊。 嗱 ，pretty 我唔敢讲 ，crazy 实系嘅。 系啊。 就一定系啦。 系啊。我可以形容叫 crazy Tommy 啊，嗰个造型系 crazy Tommy 啊。 系啊。 即系跳到连个肚皮都喺度跳紧嘅， 系啊，呢个系个精神，你一家睇到就会知 道。系啦，哎哟，你搞到我而家即刻想听，想去睇啊！ 我send俾你个同事去睇、 okay. 啊！ 好多谢晒祖儿，注意保暖啊！今日真系好冻啊！ 系啊，大家咁话。 好啦，希望尽快有。虽然呢一首歌都仲系好好听啦，咁听完呢首歌之后，期待2021年多啲可以听到祖儿嘅新歌。 系啊，再次恭喜你嘅东京人寿登上我哋中文广告龙虎榜第一位啊！呢一期恭喜你啊！ 多谢大家嘅支持，我会继续努力 嘅。Thank you，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拜拜。 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碎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省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补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 再次恭喜祖儀，同埋多謝接我哋電話啊！ 多謝你哋。